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下午好，我是王维。 今天在这个特别闷热的下午啊，我们在一个相对清凉的家里边聊一聊可能会让您热得发慌的事儿 啊，就不要再热了。 反正想起来可能就头疼的事儿、 是的、 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也勇于挑战、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其实聊过这事儿，但是只聊了一个小开头。 是的，也就是说您希望自己设计，自己找人进行装修，您不怕麻烦、而且您觉得自己看的各种各样的工号啊，朋友的介绍啊，包括自己有一些小心得体会啊，都希望在自己的新家当中运用上来，没问题，可以。 对，对自己特别有信心了，已经开始装了啊。您这要自己装房子的话，我们呢首先是支持您的，其次呢希望给您提供一些建议， 是 让您呢多一些更多的经验啊，让您的这个房子出现的效果能够争取让您惊艳到，是不是？ 对， 哎， 别一住进去，哎，怎么老跳闸呀？ 哎，我的天，这个在上一次咱们聊到了。比如说一开始我们拿到户型图之后，或者没有户型图的时候啊，您可以先手动画一画图，把您 上次说的是先要量房 啊、哦，对，先要量房， 哎， 卷尺也可以，或者是电的那种带激光的， 是 也可以，那个准确一些啊。量完了之后呢，再找一张白纸， 哎，自己画、哎、 呈现一下未来我床摆哪儿啊，沙发摆哪儿啊，餐桌摆哪儿啊，把这些都画完了之后，我们又进了卫生间，因为这点比较重要，我们把防水啊，包括马桶的位置，包括马桶边上您一定要预留一个插座啊等等都给您说了，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啊。今天我们还要继续聊，您如果自己装修的话，我们能帮您做点什么啊、 哎、 给您一点经验。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全包园家居的总经理蔡芒，蔡总，欢迎蔡总。 大家下午好。 哎， 嗯，哎，这样、在开始继续说咱们上次没有说完话题之前，我先问一个，因为昨天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有听众朋友发微信问我们问题，当然跟我们昨天聊的那个关于开放式厨房的那个主题不太搭，但是也没关系，我老觉得昨天没有说尽，我就希望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能够让蔡总再补充说两句。因为我们那位听众朋友说呢，他那个房子是老房子，但是呢他住顶层，他马上就要装修了、但是呢现在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今年夏天雨水比较大嘛，就是它只要雨水大，顶层它的房子就往下漏水。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反正我要重新装修了，他说有什么办法能够缓解一下它顶层的这个漏水的现象？ 两个办法啊，一个呢就是一定治理漏水的办法，倒倒根儿，那肯定是屋面的防水是要有一些局部需要重新处理、重新做的，那可能需要联系物业去处理这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它之所以产生漏水嘛，一定是它这个楼板呀会有一些缝隙，有缝隙的话呢，现在有一种设备，其实是专门应对于这种别墅嘛，很多别墅的地下室啊、墙体啊会有这种渗水反潮的情况，它是一种属于加压式的那个混凝土填充的一种设备，就用这种设备呢，其实可以把这个混凝土还有包括防水堵漏的这样的一个材料呢，把它 填充到缝隙里 打进去， 可以给它，对，可以给它打进去。那么比这因为加压的嘛，它比靠手抹那种填充的效果要好得多。但是呢，这种填充完了以后，它应对的更多的是一些微小的渗水。您那个如果漏的比较厉害，一下雨说得拿个盆在那滴答滴答接着的话， 水帘洞， 水帘洞这种时候啊，建议您最好还是找物业去屋顶处理一下顶面的防水。找到漏点，把它做一个根治。要否则的话，您在里边堵的话，其实那个如果针对一些这种漏水，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可能您把这缝堵了，它水还是会往下走的， 对， 它会从别的位置阴出来， 对 啊，所以治本的办法一定是到屋面重新做防水。那如果您只是有一些阴湿或者没有那么严重的这种漏水，只是就是雨小的时候没有，雨大了可能个别地方阴点水印，那种缝隙只要拿这种设备做一些填充处理就可以了啊。 因为昨天上节目的时候，后来我就想到，比如说老房子它分两种，一种是人字顶，一种呢是平顶， 对。 但是呢，不管是人字顶还是平顶，首先您自己要完成这个上楼顶的任务可能是有点难，而且很危险， 是。 然后再其次呢，您如果说好了，不管人字顶还是平顶，我准备把我们家楼上的这一部分啊，然后重新铺胶啊，重新打防水啊，这个我觉得可以办到，或者说物业它可以办到，但是那您只弄您这一块是不够的，对吧？ 对， 你可能连着隔壁邻居啊，或者平面更大的都弄了才可以。 对 对, 对，您去邻居边上问问，如果是别墅的话，这您就方便了，就弄自己家都行了。如果要是这个大平层的啊，您可能得到别的邻居家看看，他们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 对， 如果有的话，一块儿举着小旗儿到物业啊， 举着小旗儿， 对，抗争到底， 帮帮我， 对， 不帮我，我就坐在这儿啊， 这是个好办法， 对，就只能这样了啊。您从屋里边做，有人说那能不能在上面做防水吗？那一点用没有，而且您等于蓄了一游泳池，就是有可能哗一下全下来了。 对， 好吧，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在我们聊的过程当中，您也可以来跟我们提问，或者一块来聊一聊。两种方式，一种到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找到咱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说一说自己装修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啊。卫生间说完了，咱要不说一大头吧，咱原来说过，就拿这个单独说了一期，好像都没太聊够啊，就是这水电改造。 水电改造， 咱就挑几个大家可能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说一说就得了，整个大面的咱就不说了，找一些靠谱的施工队，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接下来我们可能要注意点什么，我们怎么评判它靠谱不靠谱呢？做的是不是好呢？ 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做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就是我要留多少个点位啊。因为一般呢，其实咱们留少了的话，比如有的人走极端，说这一面墙我就留一个，以后我都用插线板，那未来您家跟蜘蛛网似的爬的满地都插线板，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但是呢，留多了以后确实费用会增长很多。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对水电改造有一个误区，就觉得做一个点位没多少钱嘛，那网上一看，我买个这个五孔插座或者买个开关，便宜的十几块钱，贵的二三十也就下来了啊，增加一点位不就这么点钱吗？实际上不是，因为它背后要开槽、走管、布线，还有人工费，其实增加一个点位费用是很高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做一个这个事先做一个规划。并且呢，您自己装修的话，您一定和您的施工队在做水电改造之前，把这部分的点位、走线方案还有费用都说清楚。因为水电是加装过程中增项情况最多的一个环节，而且也是增项金额最不好控制的一个环节。如果事先没有规划统筹，如果事先没有两方把价格都谈好的话，在这个过程中消费者的利益，就是您的利益很可能受损啊，所以建议您在这块一定提前把方案都定好。那么在做的过程中呢，其实有几个关键点啊需要加以注意的，就是家里的这个先说电路吧， 电路的分路控制一定要做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电路分路控制的时候，经常是比如厨房有一路，然后卫生间有一路，然后客厅卧室它会有一路，当然了插座和照明它会分开，所以这些分路控制是不是都做好了，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建议啊，就是在厨房预留插座的时候，插座一定要多留几个，差不多留到三个左右是比较合适的，这样后期厨房的一些用电设备都会用起来的话很方便，不用再做接线板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啊，厨房咱们也要把它的这个线路走成四平方线，走成四平方线的，因为那个未来用起来，比如有一些大功率的用电设备，像电饼铛啊像微波炉啊，功率比较大的时候，烤箱啊，那么这个如果 2.5 平方线，不是说它带不动，而是说会有这个超负荷的风险，用长期使用电线会变热，热了以后呢会有一些安全隐患，所以建议您一步到位做四平方的啊。还有一个就是空调线，普通的分体空调一定要用这个四平方的线去走线，那么中央空调基本上主机要用到六平方的线，像一些别墅的这种大功率的中央空调的主机一般也会用到十平方的线啊，所以这个大家要有一个这个要有一个注意，就是在线径的选择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我们水路电路改造的时候，遇到卫生间，我们一定要从顶走这些线管，便于后期的维修，因为大家知道卫生间地面墙面是要做防水的，那做完防水以后，一旦水电路有一些问题，我们就要把砖打开的话，这个代价是很大的，因为不光砖损失了要重新买，另外一个地面的防水层有可能会被破坏，那么这个再恢复修复起来的代价都会非常大，所以一般在做卫生间的水电路操作的时候，我们建议都从顶面去走，因为一旦后期出现问题，只要把那个吊顶摘下来就行了，因为咱们一般家里装修厨房卫生间都是这种铝扣板吊顶，修起来很容易，一抠就下来了啊。那如果是这种厨房卫生间的石膏板吊顶，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是也比刨地面重新做防水的代价要小得多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走线的时候，在一些墙面，特别是承重墙，千万不要在承重墙上面横向开槽，因为横向开槽的话会破坏承重墙的这种应力结构，会对房屋的这个承重墙的一个承载力造成影响，所以一定要竖向开槽啊，并且遇到有钢筋的地方，我们尽量把钢筋绕过去。 对，包括我记得上次在做节目的时候，蔡总也说了，就是比如说咱们就拿厨房来说，因为水电改造很重要嘛，然后在你贴砖的时候，无论你是贴大砖还是贴小砖，贴了之后你最好在那儿拿白的胶条或者拿笔啊，在那上头标注 一下， 对对 对，要不然以后安柜子的时候打眼儿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对， 不是漏电就是漏水。 对， 其实水电改造啊有好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刚刚我们在最开始说，您最好找一个好的，就口碑好一点的、信得过的这种做水电改造的施工队伍。 对， 具体他们能做成什么样，其实您上网搜一搜，有很多图，有好的示范图，您一看就知道，哦，这是规矩的啊。您到您现场看一看，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跟这不太一样，那就可能是有问题的。 对， 这是一个重中之重，所以提醒您一定要注意。说完水电了，一会儿我们再说别的，先进一条广告。 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想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 越成长越爱家。 我们还在继续聊，如果您自己装修的话，我们给您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刚刚我们说完了水电装修了，接下来呢，水电完了之后，好像是比较重头的隐藏在里边的那些工程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是的，不过我倒是觉得，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当然虽然可以继续往下了，比如说像贴砖啊等等这些可以继续往下了， 嗯， 但是是不是同时有一些也应该同时了？比如说小胖说了，好了，那我这面墙打算啊做一套柜子啊， 嗯， 或者类似有这样的想法吧， 嗯， 是不是有一些也要开始了？包括说，好，我这个阳台的玻璃我要重新换喽，嗯，是不是也要开始设计呀，啊，装啊等等？ 这个时候换阳台玻璃就有点晚了，因为换阳台换窗户的话，咱们像做断墙铝窗，一般是刚一进场，就设计师刚一量完房，开工或者没开工之前就要先把窗户做了，那个是最先完成的事情。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到进展到这个阶段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比如家里面我要做一些衣柜。做一些定制衣柜， 嗯， 那么这个定制衣柜呢，其实我们是应该约专业的厂家上门测量做方案了。但是他呢要注意一个问题，就一般定制衣柜，为什么咱们要做定制衣柜？就是想对空间做充分利用，它一定是顶天立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地面不用说了，它的顶一定是要做到这个屋顶的。嗯，不可能上面再留一块，要不这样的话我们不如买成品衣柜了啊。那既然这样的话呢，就需要这个施工人员呀配合厂家把现场的这个完工面标出来。比如呢，您家未来是铺地板还是铺地砖，那么铺完以后的这个高度的位置在什么样的平面上，他要在现场做一个标注。那么衣柜的厂家上门测量的时候，他会按照这个高度回工厂下料生产相应的这样的产品， 嗯， 那么做完以后呢，可能会有些许误差，这都没关系，因为他现场都会有一些调节板去做调节，这样的话咱们可以做到空间的一个充分利用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橱柜，其实橱柜呢在外面自己装修的话呀，分为几个节点，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大项。就是橱柜一般是有两次测量，那第一次测量呢，实际上是上门和橱柜的设计师，包括客户还有工长在厨房先碰一下这个水电位的大致情况啊，然后回头之后橱柜回店里嘛，然后来给客户做出图，然后工长在现场配合橱柜的碰的一个水电位的一个方案来进行施工。那么在厨房贴砖不用贴完的时候啊，只要这几面墙都有几块砖贴上以后，一般比如是我们要做一个一字形的或者 L 型橱柜，只要这三面墙啊各贴一片砖就可以具备复齿的条件。 嗯， 我们管这种情况叫打灰饼。专业词叫打灰饼。那么它其实就能够把这个橱柜的尺寸呀做一个精确测量了。那么这个时候的测量我们叫复尺，就复尺是建立在您家橱柜的方案，就是大方案已经都出来了。什么叫大方案呢？就是哪块装吊柜，哪块装地柜，是几个平开门，几个抽屉，然后燃气灶放在哪，水盆放在哪，哪留插座，哪留水管，油烟机在什么位置，这些都已经确定了。然后呢，那个复尺的时候，它量完了，直接它会给您出一个加工图，出一个加工图，包括这个时候您家橱柜的具体报价已经出来了，因为几延米啊，多少钱呀，啊，几个抽屉啊，嗯，这些东西它都可以核算出来。 嗯， 所以这是属于复尺，复尺完了以后，橱柜就可以下单生产了。当然得是您交完钱以后它就会下单生产了， 嗯， 那么下单生产的加工周期呢不一样。比如最简单的这种板式橱柜的话，非烤漆类的板式橱柜差不多要30天到40天，比如烤漆类的橱柜呢差不多生产周期要40天到50天，那实木的差不多也得在50天上下。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掌握一下这个您的一个工期进度， 嗯， 啊，因为实际上对于装修来讲，往往最后一项安装的产品

橱柜里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小经验，您也可以给您参考一下。比如说您在做橱柜之前，最好啊，您比如说想安什么蒸箱 或、 烤箱，这些尺码啊您最好提前掌握清楚了，把这些尺码呢要交给您的那个橱柜的设计师， 对， 让他把这个橱柜的宽度给您留足了。 进深， 哎， 进深和宽度一定留够， 留足了。我们家那个就是先打的柜子，后来临时决定想安一个烤箱，结果就可着那柜子找烤箱，哎呦，费死劲了。全市面上我们转了所有的品牌，只有一款是有那种薄一点的，就是因为它后边有一个大的排风的扇，就我们拿烤箱来说，有一大排风扇，那个特占地方。 对， 结果人家那个是新型的，就是排风扇特小，而且它给做成了俩，正好能放进去。哎呦，为此我们多花了三四千块钱吧。 嚯、 就只有那个可以了， 明白？ 那又留了一大洞，我们又没法给它做一盖盖上，所以只能就买了一个，多花了三四千块钱。其实您要之前就做好攻略了，您这个就可能省点事儿了，省点钱了。 对，对，因为确实小胖说的这个，像烤箱啊、蒸箱啊，包括洗碗机啊， 哎， 这些设备在安装的时候，对于橱柜柜体是有一定要求的啊、一般呢都是先把这些电器看好了， 对， 然后再去做柜子。因为呢看好这些电器之后，往往这些电器会带有一个比较详细的需要柜体配套的一个安装说明书，比如哪需要有横梁，哪做多深，您要在什么位置留电源，这些东西都得充分考虑到。 嗯 啊，像小胖还算是比较幸运 的 比较幸运的。我身边有好多朋友是这样，装完柜子以后啊，那个烤箱或者蒸箱它死活也放不进去，老是前面凸出来一块。其实像这种情况，您说您做柜子也没少花钱，烤箱也没少花钱，最后老凸出来一截，怎么看着怎么都觉着别扭。 别扭， 对，所以建议大家把这些问题都要考虑周全。 对，现在电器，厨房电器还蛮多的， 对， 不说那些热水器什么的，包括现在有那种一体的洗碗槽，您这边可以洗着，旁边还有电器帮您洗着，包括您可能有那种厨余垃圾的那种碎渣机等等等等， 对， 这些如果您要想安的话，最好提前把这富裕量打好了， 要规划好， 对，省得您装完了之后突然好像又看到了一个产品，一看，哟，我未来的世界还可以这样，我要换啊，那可能啊就有点麻烦，或者您还真不一定能换得了。 对， 这是厨房，或者说是木工这块咱过去了，接下来是不是就是我们俗称的叫瓦工啊，就开始进来了，铺地板啊铺这个地砖啊等等的。 对，瓦工现在是建立在就是厨房卫生间贴砖，完了以后差不多就得进入到这个室内地砖的这个铺贴工作了。那如果说您家全房地板啊，这是另外一个做法了，就是需要把家里边先做一个找平，然后预留出地板的这个安装位置就行了。另外一个呢，就比如全房铺地砖，地砖呢其实这个时候取决于您买什么样的瓷砖，因为瓷砖咱们按类型分，主要分两种，一种是普通砖，一种是加工砖。您如果涉及到加工砖的话，它会有一些比较，比如要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拼花的话，您一定在这之前啊，把这又说到最开始的那个量房出平面方案的这个阶段了，一定要把这些问题考虑周全啊，因为别到时候咱们花了钱了，做了拼花砖了，砖钱也上去了，工费也上去了，结果铺完以后放个家具给它挡上了，对吧？那这钱其实就白花了。 是的， 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买砖的时候啊，留点富余量，一般按照10%左右的这个损耗量，去这个留一个弹性的一个空间。比如您这个40平米的砖，您家铺40平米，涂上一看40，我就买40，那肯定不够，因为铺贴过程中会有损耗。建议您买到45平米，或者再多打一些富余量，买到50平米也可以，因为这个砖只要不开箱不泡水都是可以退货的，不切割都是可以退货的。所以呢，那个多打一些富余量，因为一旦砖铺着半截没有了，再去找的话会很麻烦，因为首先要核对色号啊，因为砖大家都知道都是土烧制出来的嘛，那么每一批烧制出来的它都会有一些色差啊。那么在家里边装修的时候，如果最后真是有些色号对不上了， 您拿一个其他有色差的砖铺在这儿，在客厅里边，碰巧还是一个比较显眼的地方。未来住起来的话，那个心里一看，老是觉得特别膈应。 对 啊，所以咱们这个事儿就一步到位，一定把富余量留够。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还有一种就是加工砖。加工砖呢，因为它有涉及到一定的加工周期，而且现在据我所知啊，北京市内可能都没有这种加工厂了，都已经疏导到很多的这个周边区域了。那么它的这个加工周期啊，包括物流周期啊，相对比原来会要长一些。那么这个时间量大家一定要考虑到，因为现在怎么说呢，瓦工的工钱应该在这些工种里面是最高的。您这块如果没有统筹安排好的话，那个瓦工在现场等砖，他没办法继续干活的话，回头那个工长肯定还要再找您要这个瓦工这一天的工钱呢。您说您这块也形成损失了，也不值当， 是 对吧？所以这个要安排好。 对，你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工钱会高吗？ 因为人家累啊。 不，因为这真的是个手艺活。 哦， 就你比如说，就是我有几个朋友，就是买了新房子，或者说老房子吧，特开心。但是后来人家一量这个房子，说，哎，你这个房子有一些问题。说这有什么问题啊？我都住了好多年了。说你这房子它不是横平竖直的。啊，说你这房子我量完了以后，它有一点点像个梯形。所以你这个如果要是无论你是摆砖也好，就是铺砖啊，还是说铺地板也好，可能我们得重新到现场重新拉，然后这样才能把所有的好像铺的横平竖直。哎呀，不容易 不容易不容易，这个特别见师傅的功夫。而且呢，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工序是一定不能落了。但是有些可能师傅呢，就是就大致看了一下，或者就觉得想当然的觉得你们家的地面就是平的，或者你们家的墙面就是平的，我直接上就 OK 了。但是就找平这个环节啊，是一定不能省的。最后装出来啊，你买特漂亮的砖啊，装出来之后地面的平与不平对整个房间的那个感觉是相距甚远的。 对， 有的时候为什么你说，哎，我同样的装修为什么他们家的就比我们家的漂亮，那就是因为他们家的首先墙够直地够平，所以给你呈现的那种效果它就是一个非常舒服的效果。 对， 有的要不就说怎么感觉都有点晕，那不是眼睛的问题，一定是没找平的问题。 对，差的比较多。 对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铺地砖啊，铺地砖的时候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它打着激光尺的时候，打着水平仪的时候，实际上它是可以边铺边找平的，因为它有一个垫层。 哦， 但是要铺木地板的时候，一定要先打一遍地平，就地面先要做找平，找平完了以后，拿两米靠尺放在地上去看它的平整度，到底这个。达没达到铺地板的这种要求，我印象里啊，应该是正负两毫米，就误差在四毫米的范围以内是可以的。超出这个范围就要重新找平，否则那个地板铺上以后啊，有时候踩到某一块的时候就觉得呼哒呼哒的，就是地面找平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在铺砖施工过程中的时候啊，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就是铺砖的这个工钱，您也要提前跟您的这个施工方谈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大砖小砖的铺贴费用是不一样的，正铺斜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值得考虑的问题。另外一个呢，铺贴的施工工艺分为两种，一种是铺贴，一种是薄贴，这两种工艺的报价也不一样。所以这些都要在事先和施工队把它都讲清楚。 对，所以这也是有可能会出现有猫腻的地方。 对， 对吧？ 对。对， 来吧，我们先要进一条广告，回来接着说。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 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继续来说一说自己装修。刚刚我们说到了瓦工了啊，说到了地板，说到了铺地砖等等等等，这个基本上要说的我们好像都已经说的差不多了。 阳台 这一块， 嗯 啊，阳台怎么了？ 阳台也可以铺 啊。那一定得铺，那不能留着水泥地啊。 对 啊， 对， 如果阳台铺跟屋里铺会有一些区别吗？ 阳台铺的话，大面上来说是差不多的，是差不多的，没有问题，这个根据自己喜好去选择就行了。 嗯 嗯， 好。 嗯，接下来三个大工种啊，一个是 水电， 水电工啊，然后是那个木工， 木工 瓦 工， 然后最后应该还有个油漆工。 对 啊，但是油漆工好像大家会觉得，哎，是不是现在用油漆工用的少了？其实也不见得。 嗯， 不是说您铺壁纸了好像就不用油漆工了啊。 对， 好像也得用吧，甭管您的墙是什么样的。 对，那个油工其实它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包括墙面找平完了以后的披刮腻子呀、打磨呀，这些还是要有的。然后最后其实才是刷涂料。那么现在呢，打磨过程其实变得越来越干净了，因为现在上了很多这种无尘的这个我们叫打磨机。那么它实际上在打磨的时候同时有一个吸尘器式的这样一个作用在它的这个头上，打磨也是电动的，打磨的也是一个电动设备来完成的，效率非常高，而且不像原来现场跟那个粉尘跟雪片一样满天飞舞，那个现场也可以基本可以做到一个无尘施工，非常整洁干净，然后边角的位置再用手工打砂纸去把它解决掉， 嗯 啊，就可以把这个打磨作业完成了。 嗯， 那最后就是刷涂料或者是贴壁纸了。 嗯嗯，说到这儿了之后呢，其实您家的一些大体的状况基本上已经解决了，这个时候就算您我就装到这儿吧，应该是问题不大了。 对， 对， 您四白落地儿也没问题，最后靠软装来提升一下您家的那种档次感啊、水准都没什么问题了。但是可能还会有一些小细节需要您去注意的。本来我们是想把今天的都聊完的， 嗯， 没想到还是没聊完啊。 是，不，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听得更清楚和明白。 对， 因为毕竟自己设计、自己找人装修、自己去市场，那还是希望大家尽可能的别进各种坑嘛。 对，嗯，而且我们已经是挑着重点说了， 对对对对， 还有这么多。 对， 可能我们下周的时候继续还要跟您聊一聊啊，您自己装修的话需要注意点什么？如果呢，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八七六”，或者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块儿来聊一聊。非常感谢蔡总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谢谢。 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明天下午的2点，咱们再见喽。 盛夏八月，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积分大放送，在八月的每个周二周四，新用户来电订购商品即送您6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减60元，同时老会员手中的周年庆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 我是李红。 那夏天的时候啊，真的是非常的热啊，尤其呢咱们北京啊，这几年有点这个桑拿天的感觉、这么一桑拿的话呢，晚上睡觉真的是成了个问题， 温度屡创新高，晚上睡觉的时候确实是比较这个 难忍 的难受哈、 嗯。但是有一个神器啊，咱们老北京喜欢这个铺凉席儿啊。 嗯。 但是凉席儿呢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嗯，那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咱们常用的这个竹子的凉席儿、 哎， 一个是在身上留印儿、哎，大家都有这种体会啊。另外一点呢，就是竹子的凉席儿有时候是比较凉的、 嗯、 啊，这个老人尤其是受不了。 嗯、 晚上时候呢，有一地儿是热了以后一翻身冰凉刺骨、啊， 没错， 确实有这种感觉。 而且刚才您说这个竹子的话呢，它这个块儿的话呢，有的时候 加肉 加肉啊， 哎，那么其他的材质呢，比如说草的， 哎、 比如说这个藤子编的、 哎、 这样的凉席呢，虽然说睡上去以后感觉还可以啊，但是一个是藏污纳垢啊、 嗯 咱们这个汗进入其中啊，这个味道是不太好的，而且呢， 螨虫什么都来了。 哎，另外一个呢，它使用时间不长，一般呢买回家去以后一年，可能第二年就不怎么好使， 凉的效果呢也并不是那么明显。 哎，但是市面上呢，在近些年出现了一种新的材料，叫做冰丝，冰丝凉席啊，确实非常受到很多人的欢迎。 嗯，说到这个冰丝凉席啊，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啊， 嗯， 它真的是效果非常好。 哎，确实是我们一提起这个冰丝凉席啊，它这个材料是比较高档的、 嗯。 为什么呢？它对于人们睡觉的时候这个舒适性是有保障的。 嗯， 比如说它可以保证一个持久的恒温，大多数稳定在比咱们这个体温稍凉一些的这样一个温度，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能感觉到凉，又不是那么的特别的冰凉，对于咱们这个脖子啊、肩膀啊、腿部啊是比较舒适的、 嗯。 另外一点呢，这个冰丝凉席还有一个很好的特点，触感是很好的， 嗯、 它没有一棱一棱的那种，就像竹子一样的这种印儿。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它摸上去跟那个婴儿的皮肤一样光滑，有一点类似于绸子的质感。但是又比绸子呢会冰凉一些、 嗯、所以呢这个冰丝纤维呢它是经纬交叉的这种编织啊、 嗯、 所以呢增加了席面空气的那种微循环、 哎、 结合呢这个冰丝材质的特点呢达到了一个快速降温恒温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睡得特别踏实， 哎， 对， 清凉舒适啊，不沾身啊，不勾丝等等的，所以呢真的您睡得非常的舒服啊， 对、晚上的睡眠其实对于人体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对， 您这么一算啊，每天咱们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觉当中度过的， 是的， 一床好的凉席儿在咱们夏天度夏是非常有必要的、 嗯、 那么今天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呢给大家就带来了金粉世家的大品牌的冰丝凉席， 是的，来我们说一下今天为大家提供的是金粉世家的冰丝凉席哈。 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当中呢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组合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嗯， 比如说我们的主品是一米八一床的、 嗯、 一共是三件套啊，还有一米五一床的一共是三件套， 嗯， 一米八的是粉色的，一米五是蓝色的，而且都是暗花大提花的， 对， 看起来非常的上档次，非常的漂亮、 嗯、 另外啊，因为我们这个是首档节目、 嗯、 我们还给大家特别加赠了一套同样的品质同样的非常美丽的大提花，同样使用是冰丝材质的一米五的一床紫色的， 嗯， 三种颜色搭配满足您生活当中的各种所需，即便是您的这个屋子里边有三个房间也能满足您，比如说老人去睡啊，孩子去睡啊，自己也享受一床、 嗯、简单说就能够满足那三张床的需求， 哎， 在市面上我也看了一下，像今天这个组合呢要达到1794， 每件单品都能达到598元的一个价格， 但是今天呢咱们是价钱应该说是不够一床的价钱哈， 嗯， 299您拿走的是三床啊， 299 啊，有一米八的， 嗯， 有一米五的，两床啊， 是，大家抓紧机会吧， 哎，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您说啊，它是这个首次啊， 嗯、 在我们的平台上出现啊， 对， 应该说在夏天的时候大家才睡凉席嘛， 嗯， 所以这属于应景儿的这个产品了，所以大家赶快来出手了， 对，赶快来出手。另外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价格为什么是如此的具有性价比啊，因为我们是北广购物平台直接和厂家合作，省去了中间商的一切加价啊，这样的价格只有在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上才能享受到。另外一点，我们的这个价格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因为这个是属于回馈价格，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了。如果你要是不开空调的话，你睡一般的这个床的话呢是过不了